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第20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奖牌数量提升。2006年第20届冬季奥运会在意大利都灵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了151人，其中运动员76人，有36名男运动员和40名女运动员，中国队最终以两金、四银、五铜名列第14位。名次虽然比上一届的盐湖城冬奥会落后一位，但是奖牌总数11枚已经超过了上一届的8枚。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第20届冬奥会上中国队表现情况的英文介绍。 At the foot of the snow-capped Alps,The Olympic flame for the 20th Olympic Winter Games slowly went out. China sent 151 people, among whom 76 are athletes, including 36 male athletes and 40 female athletes. Although the team dropped a place compared to the last games to ranked the 14th, the overall medal count exceeded the previous games by 3, with a total of 11 medals,comprising 2 gold medals, 4 silver medals, and 5 bronze medals.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首先来看一个形容词 snow-capped. Snow, S-N-O-W, capped, C-A-P-P-E-D. 这两个词组合到一块，中间加一个横线，变成一个形容词，叫做 snow-capped. 它的意思是积雪覆盖的。另外一个词汇是 drop.D-R-O-P, drop, 它是一个动词，指的是降低、落下。在刚才的介绍中，说中国队 dropped place, 就是说它比上一届冬奥会的名次落下一位。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